诗篇第二篇，列国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图谋虚妄？世上的君王都站稳，神在一同算计，要对抗耶和华，对抗他的受膏者。我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讥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，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我已经在锡安，我的圣山，高立了我的君王。我要传耶和华的圣旨。他对我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掌打破他们，把他们如同陶匠的瓦器摔碎。现在，君王啊，应当谨慎；世上的审判官啊，要听劝诫，当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，又当战惊而快乐，当亲吻儿子，免得他发怒，你们就在半途中灭亡。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